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今年南锣戏剧展演季将于本月18号在中央戏剧学院拉开帷幕。作为开幕演出的是东城原创话剧《十年》。展演季从5月持续到8月，内容分为原创剧目展演、邀请剧目展演、环境戏剧展演三大板块。计划将有55部剧目、100多场演出在中戏实验剧场、首都剧场、保利剧院、长安大戏院等10多家剧场上演。今年的南锣戏剧展演季仍然会推出10部原创剧目，有反映非遗传承老北京手艺人故事的《旗袍》，反映改革开放40年生活变迁的《生逢灿烂》，反映老北京故事的《四合院中》、《胡同12号》、《鱼虫》等。与往年不同，邀演剧目展演板块共邀演经典剧目25部，包括话剧、儿童剧、音乐剧、昆曲、京剧、越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歌剧《楚庄王》今天继续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演出。《楚庄王》那个3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春秋五霸之一，以他为主题创排的歌剧带有浓厚的楚文化基因，故事围绕楚庄王展开，有爱情故事，但更重要的是展现他金戈铁马称霸天下的故事。戏剧《澡堂》本轮演出正在大隐剧院上演。澡堂是北京文化中的一种独特意象，甚至可以与茶馆文化相媲美，所以这部戏也被称作泡在池子里的茶馆。故事发生在一家百年历史的老澡堂面临拆迁之时，澡堂老板与他的发小回忆起了30年的生命往事。戏剧《当归》今晚继续在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上演。本剧取材于近年来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的社会热点题材，剧中以主角孟小鱼的生活经历再现了北漂青年在北京学习、生活、工作、情感等方面的经历和感悟。谢欣舞蹈剧场作品季明天开始在天桥艺术中心举办，3天的时间里将呈现谢欣编创的《一撇一捺》《未知》《执迷》3部舞蹈作品。这些舞蹈充满原始能量，也展现了他多年来在纽约、巴黎、柏林等地进修学习所吸取到的养分。孟京辉执导的戏剧作品《9又1/2爱情》正在小柯剧场上演。这部剧融合了神话、科幻、两性心理等元素，既有些荒诞，又不乏悲悯和柔情，讲述了一个关于爱与复仇的当代寓言。赤痞江湖实验版青春竞技游戏本轮演出正在鼓楼西剧场进行中，将持续到本月20号。这部由彭远江导演的作品讲述了4名年轻的学生为了得到老师保管的存放试卷的保险柜钥匙，精心策划实施了一个残酷游戏的过程。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那受高空槽偏南气流的影响啊，今天北京市的云量逐渐增多，夜间是天气转阴啊，午后山区甚至有阵雨的天气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的具体的情况。多云转阴，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双休日期间的一些天气情况。预计本周双休日期间的周六白天云量较多，有分散性阵雨天气，外出要带上雨具。周日以晴为主，能见度比较好，适宜踏青、逛公园等户外活动，但是紫外线照射会很强，需外出需要采取防晒的措施。 好，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进入我们的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这个一段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演艺群英会，我是大帅。 大家晚上好，我是静乔。 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演艺方面的资讯。今天下午，心灵戏剧《遇见小时空》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于6月7号到10号在北京与观众见面，随后开启全国巡演。本剧讲述了神秘的芬姐带着一个秘密开了一家带了一个秘密啊开了一家民宿食堂，叫小时空。食是食品的食，空是这个空无一人的空啊。那在这里呢，牵引出一系列关于身边人以及到访食客的人生故事。心灵畅销书作家张德芬除了担任本剧的总监制，更将第一次出演话剧的，并且在剧中饰演芬姐这个角色。张德芬现场表示，虽然说有一定的挑战，但是这一次自己属于本色出演。他同时介绍了这部剧的最大亮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发挥的录音报道。 剧中人大概是40多岁嘛，我刚好就可以假装一下，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其实是本色演出。我觉得演戏还是真的蛮难的，因为演讲我很习惯这个舞台，可是演戏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关注到站的姿势，你走的动线，然后跟其他演员，你有没有挡到其他演员，你有没有让其他演员挡到你。对我来讲刚开始真的是有点挑战。这个戏最大的亮点，我就是觉得它是笑中带泪，然后又能够打动人心，触动人心，是具有情绪疗愈甚至有家庭疗愈的一个效果。我会期待观众看完了以后会说，哎呀，我得回去让我妈来看，我得回去让我闺蜜来看，我得回去让我老公来看。我当初写那个遇见未知的自己就是这样，希望这个戏剧让大家能够感动。 鲁冰花、葫芦娃、黑猫警长、蓝精灵，这些从80年代传唱至今的儿歌童谣，这一次竟然集体出现在了音乐会的舞台上，更有歌唱家带着家人来演出。5月27号，童年亲子音乐会，让我们重回那些年，提前过六一。 好的，各位，刚才我估计听完了这个片花以后啊，很多人已经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没错， 对，开始手舞足蹈，唱起了鲁拉拉鲁拉拉 鲁拉拉鲁拉拉。我们今天晚上就是要回忆杀啊，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请来了几位这个怎么说呢，即将把大家带入到童年音乐当中的几位嘉宾啊，他们办了一场六一亲子音乐会。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来到直播间的两位艺术家。首先欢迎一下中国广播艺术团男高音歌唱家、英国皇家歌剧院签约艺术家薛浩寅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啊。 还有一位是空政文工团青年独唱演员于海洋， 欢迎您。 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呀，这个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啊，今天晚上我们节目一开始我准备给自己挖个坑啊。 是什么？你准备唱歌了？ 对对，是这样啊，咱不能就是既然要聊回忆和童年杀，咱必须得一开场就每个人唱几句吧，行不行？ 那先让两位嘉宾唱吧。 你让他俩唱完了咱俩还敢张口不？ 所以就是大家听完之后我就说啊，这两个主持人就不用听了。 哎不是，真的咱俩先来，要不然 先来一个 抛砖引玉一下。 来一个，来一个 啊。你能 唱能暴露年龄的你先来一段。 我想想啊，暴露年龄的啊， 不是，这我怎么我出的题我突然懵了呢？ 就来个黑猫警长吧。 黑猫警长，不要，等会儿我想想啊，不要，黑猫警长。 眼睛瞪得像透明。 这个 来， 这个可以。 我是九零后，我要唱九零后的歌。 那你唱，你唱，我听一听。 九零后，我们看的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一般跟我讲那个黑猫警长的，都是已经很大的哥哥姐姐们他们在讲。我们那会儿看 很大的哥哥姐姐。好的， 你这个话，一下子伤了一圈， 开头就聊死了。 嗯，好，你说，你唱一个， 唱一个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啊。 嗯。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唱得不错，唱得不错。 哎呀，你这得到了我们说薛老师跟海洋两个 人。这位主持人唱得真好，差一点就音就准了，就唱得不错。 哎，那我就唱那个吧，我觉得我唱一个暴露年龄的，像爷爷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笑妈妈。跑了。哎，我听到薛老师，哎啊，好，停吧， 可以了，收， 收是吧？跑了啊。那个，这样，我们从咱们让海洋来一个，这薛老师压轴吧，好不好？来，海洋，你来一个暴露年龄的啊。 我这暴露年龄啊，我这暴露年龄 不用暴露啊，他这个本来就很年轻啊。 你会突然让你唱，你想起 对 哪个？ 我突然间想，突然间特别想唱的一个就是，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 这是故意往年龄小了说了啊， 这个哎不是， 这个是90年代的动画片了， 这是宝莲灯， 宝莲灯， 宝莲灯， 宝莲灯， 宝莲灯。 我一想起张信 哲， 我就 张信哲唱， 刚才就在想这个是动画片里的吗？ 是动画片， 宝莲， 对， 宝莲灯， 特别好看的一个动画片， 对， 九十年代末的是吧？99年应该大概是， 哎，就是你那时候刚刚6岁左右是吧？啊， 七八岁吧， 暴露年龄啊， 对， 来，接下来的时间 我要唱。我要唱的那年龄肯定暴露得太厉害了，一般就是叮当了咚了当了葫芦娃，哎，一般就是这样， 叮当了就来了。 但是说实话啊，一唱起这些歌来啊，一下子就瞬间想起了那当年的那些时光。所以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筹划说要办一场这样叫做童年的61亲子音乐会？ 因为确实说实话，让我们个人有了这个我们自己的孩子之后呢，一直处于一个父爱泛滥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且持续了好几年了。我呢是职业的歌剧演员，一般呢都是唱歌剧，跟这个大的交响乐团，唱歌剧音乐会，穿着正装啊，非常严肃的。但是呢回家呢你要陪小孩你就不能那样，跟孩子呢就得是让他去，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新的歌，好像现在动画片我也想不起来有什么好听的特别印象深刻的歌，所以说我给我儿子听的全是我小时候听的。我小时候听那些什么蓝精灵，葫芦娃，这个 小龙人， 哎，没错，小龙人，黑猫警长，他全都会唱。全会唱，他其实也不知道什么字儿，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他就听了那些录音呐，听了那些声音，他觉得好听，他就跟着学音。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有这个，就是现在不是我们一直都在说我们80后的这个，现在逐渐进入了快到中年期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好像也有一点社会责任，好像是应该，为我们80后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完了打打劲儿，带着孩子鼓起勇气走到专业的音乐厅里边来听儿歌。哎，让这自己的小孩们也来感受一下我们当时的童年是多么的让人难以忘怀。 哎， 哇，这个回忆真的是，你看啊，爸爸在上面唱着自己童年的歌，自己的儿子在下面哼着。 他要上去的， 他 要上的。 哎，我们这个打算5月27号就让我儿子正式出道了，正式出道。 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薛老师的儿子正式出道之战啊，叫61亲子音乐会。咱先说一说这场音乐会在哪吧啊。海洋，你说介绍一下， 在那个国图音乐厅， 那国图 国家图书馆， 对，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音乐厅， 哪一天？ 5月27号， 5月27号啊， 晚上7点开始，因为我们呢一直有这个想法，孩子们都要去睡觉比较早，休息比较早，大家可能还要赶车，所以说我们呢就是7点开始，比正常音乐会 早开始半小时， 半个小时， 七点钟开始，我们力争就是在九点左右以前结束，这样大家可以早一点回去带孩子休息。 你看你刚才你说是您是父爱泛滥了啊，怎么把海洋也给拽上了呀？ 他呢虽然说还没有组建家庭，没有小孩，但是他好像对这个事儿一直很感兴趣。 哦，海洋 一直经常向我取经，为他以后的生活做一些功课 啊。 而且呢，我也在这做广告，他呢是有小鲜肉的颜值啊，天籁的嗓音，至今未婚。 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以及新浪的一直播看到我们现场海洋的容貌。 没错没错没错， 大家可以看到 很帅的小伙子。而且我们前一段也正好说一下，前段我们两个正好一起演了一部歌剧，我演美声组，他演民族组，所以说一部歌剧叫莫高窟，也是取得了业内业外的非常好的一个反响，刚刚结束四号五号两天。 我问一下海洋，对，问一下海洋，你平时的时候会就是会去专门去唱这些儿歌吗？还是说为了这个亲子音乐会做了一些准备啊？ 我就从小就几乎是，你说一个动画片，我可能就是反应迟钝一点，但你哼这个旋律，你比如说黑猫警长 啊， 然后你这一哼这个叮叮叮叮叮，我说一只耳出来了。感觉的， 你说对于音乐的这个 特 敏感， 对 吧？ 对， 咱们考考他，我想想啊，这样我给你哼个啊，哼哼 哼哼哼哼，人家整邋遢，小邋遢。 哎哎哎哎哎哎哎， 我还想着你没在调上， 确实没在调上，但是我们也听出来了， 也听出来了， 这个功力还是可以， 还真是。所以你这个小时候应该说音乐启蒙，你就是儿歌这些动画片的歌曲吗？ 我这个知道的挺多的，包括这个这些歌曲吧，然后包括那个，比如说我小时候看那个变形金刚 啊， 我爸给我拿来之后，给我买来之后一个特别大一个变形金刚，我特别就是用我们山东人的话就是说我特别蹭 啊， 蹭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调皮捣蛋 啊， 然后我就 这是东营话，这不是山东话，山东也有说别的词儿的，我俩是山东老乡， 山东老乡啊， 他是东营人，我是梁山人， 哎，我是青岛人啊， 哎呦哎呦哎呦。好，老 乡，老乡，来接着说，你 我就是拿个，我就偷个螺丝刀 啊， 把这个变形金刚给拆开了。 哦， 我说拆开之后，我想把它组装起来，然后就组装不起来了。然后我就把它给装个塑料袋里，把这个案发现场把它给毁灭了 啊。 然后我就装个没事的去写作业去了。就这样的。 那好， 但是我每天都是，6点到6点半，都是。每个电视台 那个时候都是这样， 你是可以看动画片的吗？ 我不可以， 是吧？我也是小时候都 那个时候不太推荐看，但是其实也都看了，我记得。 对，就是好像父母会管， 会管， 就不让。 但是我们可能用刷碗、扫地各种方式， 就偷着瞄， 换取来那个看动画片那一会儿。 就是那时候大风车、动画城这两个七巧板。 哦，哎，咱们今天晚上我们这好这一聊，回忆 话匣子 打开了，话匣打开了， 确实是他。那个时候动画片应该说那些儿歌对我们来说影响真的挺大的。 哎，我现在有时候去幼儿园，我听孩子们唱的还是咱小时候的那些。 对， 是那个。 反正我孩子就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印象深刻，制作精良，音乐旋律都写得非常好。 所以咱们这一次的611亲子音乐会会选择 哪 些曲目啊？ 我们是力争把大家熟悉的歌曲尽量的都搬到台上，但是很显然一场音乐会全都搬上去那是也不可能，捡大家最熟的吧，因为有的人熟悉这个，有的人熟悉那个，但是我们尽量捡大家都熟悉的，像一些固定的这个作品，像什么黑猫警长啊，小龙人啊，这种肯定是要上，完了海洋还要唱爱就一个字啊，这些这个都是深情演绎。 哦，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歌单，真的每一首都特别的经典， 每一首都有故事。 对， 童年花仙子， 我们还有这个一起来助阵的这个现在中国音乐学院在读的这个学生高材生冯丽媛，还有季慕宁，他们两位呢，还有一位还是要吉他弹唱。 哎呦， 从小就练的唱儿歌，童年呀、什么这些歌，哎，觉得还是蛮酷的，应该。 童年这有点是青春歌。 嗯，他要唱的是哪个童年？ 儿歌就是那个 的榕树上， 那个是罗大佑， 对，这 个 不是那个童年， 不是那个童年。哦，哎，蜗牛与黄鹂鸟， 哎呦，小 燕子歌啊，小燕 蜗牛与黄鹂，咱们就哎，说到这些名字，谁能就哪怕能唱出两句来都行啊。蜗牛与黄鹂鸟是吗？阿里阿里滴滴滴，是这个吗？ 是这个，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哎，就这个，噔噔 噔，种的壳呀，哎呀，一步的往上爬， 是这个， 哎， 就他前面有两个人，就啊什么啊什么，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清楚他们到底叫啊什么。 好，那请你买张票，5月27号来弄清楚， 就是现场给你到底告诉你到底是什么， 现场告诉你， 还有什么？卖报歌。卖报歌 那就 太老了，我估计乔你都不一定知道。 我小时候唱过，就是啊，怎么唱来着？ 卖报歌，谁能哼哼？ 哎呦，这个真的是 海洋。 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从天上去卖报，一边走一边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一个铜啊，七个铜板， 你这又降价了？ 我怎么记是一个铜板卖七份宝？ 那到底是一个 七个铜板就买一 份 啊？两份宝？ 那到底是卖一份宝还是两份宝？5月27号去听音乐会吧。 你别说啊， 对， 如果我们说这词儿就是原词儿不改的话，我们还能了解到当时的物价呢。 对，信息量很大的， 信息量非常大啊！七个铜板卖报歌，还有什么？我们叫粉刷匠 、啊、这个我会、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 非常好， 是吧？ 这是我当时这个学器乐开始考班的时候，就是唱这首歌考的。 哦， 我是一个粉刷匠，完了以后好像也跑调了，当时 我 也跑调， 也是一个这个歌有一个故事。 哦， 我当时那天我那个竟然没写完作业， 哦， 老师说怎么罚他呀？那同学们说让他唱个歌吧，唱个粉刷匠吧。 哦， 哎呀，真 非常痛苦的唱完了， 非常痛苦唱完了。 所以你当时上学的时候就唱歌很好听了是吗？ 还可以， 就已经表现出这方面的天赋来了。 当然了，这是我们去年2017年中国音乐金钟奖民族唱法的金奖，全国的第一名。 哇、 厉害！ 现在真的应该让多唱。 要隆重介绍，隆重介绍、 对，长得帅又有才， 那是 这 哈，稍有。 对，所以啊，这个从儿童时期就已经展现出了这方面的才华， 对，是的， 甚至上课挨罚都要唱歌，对吧？这时候你当时唱的就是粉刷匠， 对， 跟上粉刷匠。我们说还有哪些能够让大家勾起回忆来的啊？ 哎，聪明的一休， 哎呀， 一休哥，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我还记得日语啊，什么阿美斯德绿什么玩意儿。大概之类的， 你确定你这个 动画片没少看？ 我怎么听着像是个卖驴的？啊，卖对驴， 大概是这样。 对对，还有那个叫这什么那个声音是一休哥， 对，一休哥休息一下 ， 对， 这个哇，这简直一说起来 啊， 然后还有哪一些？ 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 哟，这个就 这个 就 是要稍微 年代感 早一点的 了， 这个是有年头了。 这个到时候是王庆爽老师来唱，我和这个王庆爽到时候都会带上家人，带上孩子，一起上台唱一些歌曲。王庆爽是咱们应该是国内也是非常业界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中国的3项声乐比赛的都是金奖 哦， 她要带着 号称女全音。 女全音， 我们给他 高中低， 我们给他编排的女全音，就是证明他很厉害。 哦，这个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现场领略。 5月27号，厉害了！ 女全音的魅力啊！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哪些。 哎，是他要带着女儿唱这个？ 儿子，他是 儿子啊，带着孩 子。 哦， 哎，还有花仙子， 花仙子，这个 那个也是很早很早。 对，这个怎么唱？ 这歌这也是日语，可能是个日语。 这个歌我不太熟，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铅笔盒上，只要是女孩 啊，对，全部女孩都是花仙子。 嗯， 我还有一个，但是我估计可能我没从你们这里边看到。 嗯， 哎，我不知道，我说就是那个舒克 和贝塔， 舒克对，就是那个 舒克与贝塔 啊， 那个是郑渊洁老师的小这个叫故事会里边的。 对。对 这个编出来，后来做的就是有动画片， 对， 舒克贝塔嘛，开飞机的舒克， 开坦克 的 贝塔，对吧？ 非常 就好。其实还有好多的音乐啊，我们就是说还有很多的作品。我相信，应该如果说那天你走进这个剧场的话，你就坐在那里，你就想吧， 对 都是 我们是那天会有很多的互动环节。 哎，那这样有哪些互动环节啊？咱们先这个保个密，然后呢，我们下半时段告诉大家，就是您如果去听这场音乐会的话，您不仅能听，您还能动啊，您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 对， 学到很多，玩到很多东西， 可以现场唱。 哎，好，那这样的话，我们这样，咱先放一首歌吧，勾一勾大家的回忆啊。 好的，好的。 我想想放首什么歌呢？咱就放这首《黑猫警长》。 好好好， 让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啊。 嗯。 我们呢其实平时听啊就光听个热闹啊，但是今天薛老师来了，跟海洋两个人跟我们说一说这首歌它的经典之处在什么地方啊。 这个呢是个合唱版本的童声合唱，当然不是原来的那个动画片版本、 啊、老版本， 但是动画片的那个版本是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做的这个动画片，而且是上海的当时的交响乐团按照老师的编配在现场同期收声完了以后把它录下来的，所以说它的这个音乐的编配很讲究，而且它每一段音乐包括主题歌包括中间的间那个中间的一些插曲应该说都是让人记忆非常深刻的，因为它的编配各个方面是非常讲究的。 而且如果是以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是不是录这样一首歌曲就给一个动画片， 那是应该是大工程， 这是一个 包括到现在应该都是大工程。现在动画片我倒都没有见过说是有交响乐团同期收声的这种、做这种动画片的这种主题曲和插曲，这个很困难 哦、 这个很困难，对现在来说也是大工程，只有大的电影制作、电视剧或者说是大的一些主题的歌曲才可能会用到交响乐团、而且是就是而且啊很多还是用电子音乐去搭配，去代替一些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做一个动画片这真是得多用心啊。 哎呀对呀、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就包括那个西游记也是永远都是那个五毛钱动效、但是你看的就是那么的激动，永远看起来那么开心。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回到童年。 荣威 RX8 全领域大基座智联网豪华 SUV，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 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老婆，周末陪我去北京剧院看悬疑喜剧吧。 那里电影不是很多吗？何必出门？ 这回不一样，推理、爆笑、魔术，现场一次满足，一边哈哈 哈，一边猜凶手，超好玩。 走起， 神探深陷迷局，随手解救隐匿，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上开心麻花官网买双人套票，第二张只需50元。 快乐很简单，87.6。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赢在创意第10年，期待破历史的一次。 第10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10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鲁冰花、葫芦娃、黑猫警长、蓝精灵，这些从80年代传唱至今的儿歌童谣，这一次竟然集体出现在了音乐会的舞台上，更有歌唱家带着家人来演出。5月27号，童年亲子音乐会，让我们重回那些年，提前过61。 好的，各位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哦。 哎呀，不太像，不太像。 瞬间好多人都想换台，换台，换台。没有，没有，没有，先不要换台。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啊。 大家好，我是俊乔。 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艺术家，欢迎一下中国广播艺术团男高音歌唱家、英国皇家歌剧院签约艺术家，薛浩颖老师，你好，薛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好。 欢迎您啊。 我们再来欢迎一下空政文工团青年独唱演员于海洋，欢迎。 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欢迎两位啊。今天两位呢会给我们带来这个一场61亲子音乐会，叫做童年。其实上半时段我们这个又是唱又是数的啊，就说了好多的这些这个 童年的 歌曲和回忆。那刚才其实这个我们那个薛老师也特别说到，说咱们这场音乐会其实还有一些特别的设计，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平时呢主要是参加这种非常正式的音乐会。正式音乐会呢你就要穿着礼服，交响乐团，大家在底下坐着听，不能说话，咳嗽都觉得不礼貌。 对。 但是这场音乐会我们肯定要颠覆一下，因为呢我们也都算这个80后的年轻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到那去唱音乐会，而且唱的全是我们小时候记忆深刻的儿歌。我们也希望家长们能够带着小朋友来到现场，我们可以让他们允许他们拍照，允许他们录像。 哎呦， 而且我们中间有一些歌曲的串烧，我们还可以鼓励大家跟我们一起唱。 哦，如果会唱的话， 把音乐会变成了演唱会。 哎，我们就是想把这种形式稍微的要把它有一些变化啊，是不是，于老师？ 对，而且还说你反正你拿个手机想直播也都可以。 哎，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在那里能够带孩子过一个不太一样的六一儿童节。 哎，我觉得听到这些歌，你就是不让观众唱，不让他们拍照，他们情不自禁要唱。 我估计到时候可能父母要比孩子激动。他们可能会比较疯狂一点啊。 哎，另外我听说咱们这个叫什么异想天开亲子音乐会，就是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以外，还有哪些地方来体验异想天开？我们叫海洋，你来说一说，你觉得这场音乐会还有哪些方面你觉得挺异想天开的啊？ 挺异想天开的。哎呀，这薛老 师一下子给考住了啊！ 说没了。 其实异想天开，我觉得更像是我们80后这些年轻人的一种一种美好的想法、 情怀、 情怀。异想天开就是想，比如我们要再回一趟童年，什么样感觉？ 哎，其实这个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海洋你让你再回到童年的话，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或者你想改变什么样子的事情吗？ 哎呀。做对，太多了。首先作业得按时完成。 你这个海洋啊，不管人长得就是特别的正啊，他连这个所有的这个思想都特别的正。你是怎么着？你是因为小学的时候就没有好好？ 也不是， 有过遗憾是吗？啊， 不是，也不是，因为我小时候那个我其实学习还可以，但是我就是动画片 看太多。 Number one。 哦， 对。每天放学5:30放学吧，回到家就正好是6点，6点开始动画片到6:30，我为了看这半小时动画片啊，费尽千辛万苦啊，真的是，各种谎言， 对，我也有过，我一会儿咱俩分享一下， 各种卖乖，刷锅洗碗，还把锅给刷坏过， 以后， 然后把我爸的衣服洗，白衬衫给洗成黑的了， 哎呦，就串色的那种， 哎呀，作业给藏起来了，然后 这就是熊孩子， 夏天写的作业我藏起来，我说写完了， 夏天写的结果， 冬天快过年的时候，我妈收拾衣服，把我夏天的作业给找出来，这你什么时候写的作业？ 来 板子伺候着。 这好家伙，夏天写的作业冬天被发现了，还来了 这个直播容易教孩子们很多不太好的招啊。 没有，但是这个呢，你看他如果想要再回到童年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是想把作业写好， 他觉得遗憾了。 那个时候我也有过，就是为了看动画片，就是家里就是家人出去了，然后锁门了，就各种会爬窗户，就是反正就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那个电视，就看那个动画片。 反正小时候都有这种经历。 对，你那个看完电视，电视一定会烫的。解决的办法， 这个一看也是深有体会的。我也是一样，那个时候就知道，因为家里有防盗门嘛。你在那边看电视，你没有写作业，防盗门一响，你要用非常快的速度拔下插销。那时候电视都有个电视机罩， 对， 每家都有，电视机罩还得盖上。完了，冲到你屋子里边假装写作业。 对， 完了， 对， 爸爸进来之后， 先去 看，根本也不理你，先过去摸摸电视。一摸电视，哎呦喂，就是一顿那个。 对，一顿。会暴揍啊！哎，你看这聊起来以后，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但是我不知道您现在这个薛老师，您现在孩子呀，您对他就是看动画片啊，包括这些学儿歌什么的，您 我是鼓励他多听少看。因为看电视多了，毕竟对孩子还是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距离啊时间啊对他有严格的限制，但是听音乐这方面我对他还是比较宽的，只要在车上也听，想听就听，他已经养成习惯了，上车要听音乐，不一定说非得听儿歌，什么歌都鼓励他听，所以说他现在就是属于什么日韩的这种组合的那个劲爆音乐也 OK，专业歌曲我们来个什么这个为祖国干杯，哎，也不错。 哎呦， 完了之后呢，动画片也朗朗上口，所以说他这个涉猎还比较广泛。 中华小曲库。 所以那你会有，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艺术家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在音乐方面，你会专门有引导性的说你要多听，比如说有人说要多听古典音乐，或者怎么样？ 没有，我对他没有任何的，因为我觉得现在还是有点小，完对他有任何的限制都束缚他的对这个对音乐对这个生活的理解。他虽然小，但也有权利去听自己喜欢听的，或者不听自己喜欢 不喜欢的，对吧？我觉得他再小也有这个权利，所以说有时候经常给他听，哎，这个喜不喜欢？喜欢就多听两遍。 嗯， 完了下一次他会想起来，他会跟你要，我要听那个什么什么。 哦， 他都记得住。所以说古典音乐也有，他也听。有些，歌剧里边有些好听的，比较激烈的，或者比较那个，他反正小孩还是喜欢听 节奏感， 节奏感更强一点的，对他吸引力更大。 哦， 很有意思，小孩很有意思， 是吧？那所以这一次你们在这个设计上专门选了有几位艺术家，都会带着自己的孩子，亲自去上台啊。 是是是， 他们以前有登过这么大的舞台吗？真的 是 出道之战， 那就真的是527，绝对是这两个孩子出道，那没有问题 啊。 以前他们都在侧台看过我们演出很多次了 啊， 只是在侧台，远观。但这次呢也是跟他说你敢不敢上台，开始有时候还说呢，哎呀好像不敢不敢，但是一直在鼓励他，反正希望那天能够这个首秀成功啊，希望首秀成功，我们也会陪着他在台上啊， 就陪着他在台上， 哎，陪着鼓励他这样。 那他们会进行对表演什么节目啊？ 他们会有这个可能还稍微的要保密一下吧。 哦，好， 对对对对， 已经有很多朋友在问相关的信息了啊，但是这个有些信息我们不能说，你知道吧？就是一说 对， 就成广告了。你这 演出的这个演出的信息可以让于老师再说一遍啊， 时间地点说一下啊。 对，欢迎大家5月27日晚上19点，一起来到国家图书馆音乐 厅啊， 对，收看我们这场音乐会。 哎，你看啊，这我们聊着聊着，很多朋友肯定是这是先想起了自己童年，然后就也想要去听听这些音乐了。 真的是很欢迎大家，而且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哎，那这些音乐我们会进行一些什么样的改编吗？海洋，你先让海洋说，给我们说一说啊。 就是首先就是我们的一个回忆吧，然后把这个80年代那个时候的那些动画片，就是经典的，都把它贯穿起来，另外就是打破它这个原先的它这种那个方式 啊， 比如说互动的形式啦，或者是 一个人唱 80后跟00后的合作了 对话。而且我们这场音乐会是钢琴伴奏，钢琴伴奏有什么好处呢？它可能没有像这个电子音乐和交响乐团那么宏伟，但是儿歌呢，它是以轻巧、以这个灵活为这种一个大家都喜欢的特点，所以说呢，钢琴伴奏呢，它可以即兴。它可以随时为大家伴奏，完了有很有意思的这个伴奏形式，钢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所以说我们这次决定用钢琴伴奏。 哦，就是现场来 现场的钢琴伴奏 啊。哦， 哎，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两位呢都是高音歌唱家，唱歌剧，就是我们这感觉歌剧演员呢唱的都是那种大部头的，比较。就比较隆重的那种。 你吃了吗？ 对对对对。 你到底吃？ 然后这次来唱这个儿歌，就是感觉就是给小朋友唱的很简单的那种，这有点大材小用的感觉。 其实说实话，我们压力也是蛮大的，因为这种形式，说实话，我不知道海洋。在央视的很多活动他还唱过一些这种流行的 也是被逼出来的 儿歌什么的，因为他有活动的需要啊，他还唱，但是作为我来说，我真的没有在这种正规的严肃舞台上唱过儿歌，我还没有过。所以说其实我压力也蛮大啊，故作镇静啊，争取到时候呢也能把这个儿歌唱好啊。 哎，您不光是第一次唱儿歌，您之前有专门给孩子们演出过吗？ 那个演过，我给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远程教育中心，他们经常每年都要组织外地的孩子到北京来上培训的课。我呢曾经就给他们，我而且跟他们都是上的培训，都是古典音乐培训。 哦， 那很吓人的，300多个孩子，全是小学生。完了以后，你知道我进去就大汗淋漓了，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讲，跟他们才能跟他沟通好，因为孩子的耐性和专注度是。不没有那么好嘛， 就10分钟， 大人可以扛嘛，大人不爱听他可以坐着待着嘛。 对对对， 但是小孩不爱听他就开始要聊天了，要走了。所以说我也是应该说积攒了一些跟孩子交流的经验，而且跟他们要是听一些古典音乐的什么序曲啊什么，给他们编，哎，听听这个像不像哈利波特啊，听听这个，哎，感觉像不像大片超人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其实现在很多电影音乐就是从古典音乐里边演变而来的，它的和弦的走向功能还有它的这种编配形式用的交响乐这种方式都是从古典音乐来的，只是现在大众不太清楚，以为电影就是平白无故写出来，不是这样的，都是几百年的古典音乐演化而来的， 就是当年的那个宝库还在汲取它的营养， 没错，没错， 对吧？ 这是我们现在的人学习，就是跟他们学来的嘛， 嗯， 这些配器 作曲的手法都是古典音乐的， 嗯， 哎，所以说孩子们一听也很兴奋，哦，确实很像某某大片儿， 啊， 确实很像哪个什么，哎，他们一下就坐住了，一个半小时啊，嗯，也是好难得，我自己 哇，哎， 都觉得很 难，啊，那您这个很了不起的，这个已经掌握了教孩子的音乐的方法以后， 自己有孩子好像还是好一点， 还好一点啊， 好一点， 所以在整个整台节目的编排上，那一定会就是把符合孩子们的观看心理的， 哎，应该是应该是这样，因为他们这些这个比我稍微小几岁，这些歌唱家们也都是在业内非常非常有名了， 嗯， 而且有他们自己的非常好的成绩， 嗯， 这一次呢也就是说我们都不谋而合，嗯，跟他们一说他们也是应该说鼎力支持， 嗯， 到现场来为这个音乐会献唱， 嗯， 而且唱儿歌，他们其实我估计也有压力， 啊，对，这些这个音乐家们真的是啊， 不容易的，不容 易， 专业唱法应该对这些方面都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不要以为说，哎，他们都是歌唱家了，那唱个儿歌，这不小儿科吗？ 哦， 其实完全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哎，会有流露出就是平时唱歌剧的那种痕迹吗？还是完全换一 个？这个得让海洋，你说薛老师唱的时候，你听他唱有没 有 歌剧的痕迹？你听过他唱儿歌吗？ 嗯，听过吧？去年那个唱那个什么，嗯，也是爱就一个字 啊。 我们那个 唱什么粉刷匠？不是， 不是，我唱的黑猫警长 啊，黑猫警长。 啊，他 结果一开始那个开场让我一个人唱黑猫警长， 嗯， 结果彩排完之后，导演说：“哎呀，不行。”给你拿个孩子来给你领定，然后突然间从隔壁那个演播厅给我抢来一个孩子， 抢 来 一个， 抢来的真是抢来，那孩子是个懵的，就懵了， 事 哎呦，这是干嘛呀？这是唱黑猫警长啊！然后最后是那个孩子领着我唱的， 要 找个小朋友的感觉。 小朋友在他们某一些方面领域一定是厉害的，比大人厉害。 对， 哎，唱儿歌咱们肯定比不过他们的。 对，尤其是现在的一些孩子，他们的表现欲我觉得已经远远超过了，就是我们当年的时候。 对对对， 咱们当年那个时候就是 害羞， 害羞， 不敢上台， 扭捏，不愿意出人，就是出来这个露脸儿， 那很害怕那个时候。 现在孩子见着舞台就蹭蹭往上。能唱就唱，你让他跳的就说来就来， 说来就来， 一台不害羞。 而且现在孩子也多才多艺。我们那个咱们台4月22号的时候， 啊， 我们4月21号我们办的那个亲子朗读音乐会的时候， 啊， 小朋友们就是你不让他上台， 不 就不让他互动都不行。花姐，嗯，孩子都在现场都，为什么不让我表演， 哦， 表演啊？为什么不让我表现？ 哎，所以咱们这个演唱会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孩子们非得要上来，非得要唱啊？你做好预案呐， 啊， 真的。 那我做好预案啊，可以上台，禁止踩踏，不要踩。踩踏我 哎，这个确实是啊，那我们其实今天非常有幸啊，请来了两位老师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即将在5月27号为大家带来的一场叫做童年的61亲子音乐会。哎，还有一个概念这里边，叫亲子音乐会啊，其实当时设计的，你比如说可能我们这个儿歌，你要是唱给小孩听就完了，你这个亲子这个概念啊，也希望通过这些音乐带来一种什么样子的这个影响。 其实呢我们也有这个一些平时也朋友当中啊，就是或者听别人说，就是现在的人呢工作太忙，陪伴孩子的时间呢比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家长能陪伴的时间应该要少得多了。现在呢大家一忙可能孩子就给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因为工作确实脱不开身。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想鼓励大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还是要多陪伴他。而首先我是尽量的在这样去做啊，因为那个我太太就是应该说是还是牺牲了很多工作的东西，完了再陪伴孩子，所以说我们也是要这样去做，这样对孩子的心智，对他的这个心理都是非常的非常好。有父母的陪伴和其他人的陪伴，那是截然不同的孩子。 对， 哎。所以说我们也想鼓励就是父母一定要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当中，而且要长时间的不间断的这种参与，包括看音乐会啊，包括带他去玩，不是说给他买点好衣服，给他买块蛋糕就完了，其实他是需要多方面的。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说是这个能达到一个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在这个音乐会能够给大家体现出来。 而且你们选了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这些儿歌既是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人唱的，又是这些孩子们现在还在唱的，所以不像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些儿童的作品的儿童剧的时候， 对，爸爸妈妈他们都不了解不懂， 或者是就 完全不懂， 或者比较觉得幼稚啊，或者是觉得 不进去， 哎呀我看不进去。 哎，我也带孩子去看过很多舞台剧啊，就不说什么剧，但是就是会感觉很难融进去，有时候那个很多角色完了孩子认识， 哎，这谁谁出来了？但是我说，嗯，就是就是完全不能配合。 哦，那个就是完全是家长陪着孩子去， 那个就 并没有那个 参与 进去。 所以这次你们就要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参与，然后甚至可能孩子们难得的见到爸爸妈妈们一样开口在那唱歌， 哎，对对 对, 对， 对吧？这种场面，尤其是我觉得你们都是这个歌唱家、艺术家，有很多爸爸妈妈在孩子面前那都很严肃的， 对， 是吧？ 对， 不苟言笑，什么唱歌的，连个笑话都不带讲的，对不对？哎，那这一次你可能带着他走进剧场，你还可能唱两句、哼两句，给孩子其实是有另外一种触动的。 音乐这种东西，应该说给人带来的这种好处就已经无法用言语表达，它在多方面的都会有给人启发，给人这种就是开发智力啊这方面的这种功效。 对，所以我想问一下薛老师，你当年是怎么走上这个音乐之路？ 我当年可能跟海洋差不多吧，主要是因为淘气才走上的音乐之路 啊， 因为太淘了，因为在班里边搅和的不得安宁，老师说不行，给孩子找个什么学一学，完了能不能给他分散分散精力，一点都不夸张，我一句瞎话都没说，这是真的 啊。 最后找了一个器乐去学，完了以后慢慢才了解啊，走上音乐之道。 你学的是什么器乐 啊？这个一定要把它这个是大爆料啊！这个 对大爆料。 我小的时候学的第一样乐器是琵琶， 琵琶、这个不是姑娘们，这一定想让你。 琵琶的大师都是男的 哦。你看啊，这是我的误区啊，思维。我也觉得琵琶可能就见女孩弹， 女孩弹当然很好看、很漂亮。 对。 但是真的琵琶大师，你看这个刘德海先生，刚刚去世的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教授，这个包括原来我的导师，他们这些都是男的。林石成先生，这都是南派北派， 哦， 琵琶大师都是男的。 哦， 原来如此。 但是我相信你当时让你学，绝对不是想让你成大师，就想这个可能柔一点，让你 这个能坐在那， 就是碰上了当时有招琵琶的老师去了学校 啊， 赶上了，完全是机缘巧合。 那这个琵琶是学了很多年吗？ 是， 这真的今天大爆料， 12年。 12年，你都不知道吗？海洋，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薛老师会弹琵琶， 哎，不知道。 我觉得，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如果有听众啊，你们那天就正好今天晚上听我们节目，然后又去听这个音乐会，你们可以现场喊薛老师弹琵琶，薛老师来一段琵琶。 其实说实话，弹琵琶对我的音乐启蒙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从很小就学器乐，器乐对锻炼人的耳朵是非常有帮助的。 哦， 哎，所以说我一直就是得益于那时候学这个器乐的功底，所以说后来包括学声乐了，在学其他的东西，我就一直觉得我的耳朵还不错 啊。而且其实这个音乐，学音乐啊，对于在各个方面都会有一个贯通的作用。我到现在其实我有一些时间，就前两天我们排了部话剧，我还在特别后悔，就是我说我小的时候真的应该好好学一学音乐，因为我小时候接触就是学音乐不多啊，不光以后造成了以后唱歌跑调，而且有的时候对于一些节奏的把握，比如说你在跳舞的时候练舞蹈的时候，那个节奏的把握，就是别人听这个音乐能听出，哎，八拍几拍，我就听就是一堆声啊，就是一堆声音啊，那怎么去给它进入那个点？ 对， 包括其实这个对于节奏的培养是特别重要的。 对， 我感触， 我觉得以后可以请你来看歌剧，咱们从倒着走，从最高处往下从最高处往下学， 这就难为死我了。所以这个音乐的，如果你从小的 学音乐一定有好处的， 一定有好 处，非常好。 对， 哎，但是呢我们说学音乐的话，现在的这些孩子们啊，学音乐可能途径就比较多了啊。 对， 那个，而且学的 门类也很多。 对，启蒙的门类也很多。你们那个时候就是启蒙的门类都有哪几种啊？包括就是练习的歌曲都有哪些？ 其实跟现在也门类差不多 啊，门类差不多。 但是那个时候的条件差一些， 没这么普及， 不一定说没有这么普及。你说哪家都能买得起钢琴吗？这个比较困难。哪家都能拿出钱来给孩子上私课吗？这也就是相对于现在的家庭来说，那个时候比较困难。现在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 对， 基本上孩子不学就觉得好像 他输在了起跑线。 对， 其实有时候我也想跟家长们说一下，就是不用特别强迫。我觉得学音乐，具体学什么，孩子的兴趣也很重要。 嗯， 不要强压，他不喜欢这个，你明明不喜欢，你非要压着他学， 嗯， 一般来说也没有特别好的结果。 那所以海洋，你当时是有父母逼着你一定要学音乐吗？还是 也没有，我这个音乐启蒙比较晚。 哦， 对，因为我记得我15岁我才第一次 学唱歌， 专 业学唱歌一定是到变声期之后 哦 才能学。 哦，所以 变声期之前学了没用。 哦，所以海洋是学的歌唱，他不是学的器乐。 我接触的，我是15岁开始学的。 哦， 以前就是几乎就是看书。 就是你之前对于音乐的接触，也就是儿歌、看书、听，在这方面。 因为我爸妈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外科大夫。 哦， 哦， 这有一个大爆料。 后来就是我比较喜欢地理，就是天文这方面嘛。 啊， 后来我高中之后看了什么青歌赛，就那个时候综合素质， 啊， 好多地理什么历史了这些那个的， 啊， 然后慢慢才喜欢上了音乐了。 对，好，你是 15岁才开始， 他是看青歌， 十五岁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年龄，对男孩子学声乐来说， 不晚吗？ 对，不晚。 一点都不晚，因为很多童声合唱呢，它童声啊，它是要经过变声期的，这是生理决定的，这个你是挡不住的，你也改不了。你前面练挺好，你夸嚓一变声，变成一男低音了，你说这很有可能。 对， 所以说这个变声期，如果想让孩子学声乐，要对他的嗓子要进行保护，不要让他乱喊乱叫，一定让他保护好。 看我这歪打正着， 哎，不，这还是属于天资过硬 啊。好的， 有这天赋。 哎，这样今天呢非常高兴啊，请来了两位这个艺术家，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是童年61亲子音乐会，将会在5月27号在这个国图音乐厅为大家带来，您可以带着孩子啊，咱们一起一家人去边唱边听边玩边互动，等等的各种各样的形式。 是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两位老师每个人分别推荐一下我们的这场音乐会吧，好不好？ 好， 哪位？那个谁，我们薛老师先来吧。 好，各位听众，5月27号，相信是一个难忘的夜晚，请您带着您的孩子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唱我们儿时的歌曲，您一定不会后悔。 好， 27号，国图音乐厅，19点整， 哎，好，海洋，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5月27号晚上19点。关注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们。 好，不一样的我们啊。好，那今天节目啊其实马上要结束了，当然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要特别关注一下正在珠穆朗玛峰进行挑战的夏伯渝老师，然后我们看到也得到了刚最新的消息啊，就是夏老师的儿子夏登平刚刚发来的消息，说夏老师现在已经到达了 C3 营地了，而且刚刚用对讲机和他的儿子进行了这个联系。登登还说他在旁边听说夏老师的声音底气十足啊，应该说是身体的状况是非常好的，但是当地呢今天的天气 不太 好，一直下雪，温度也很低，我们也是祝他平安，而且他们应该是等待这个天气好转的情况就要开始向 C4 来进行。 对，明天早上如果天气条件允许的话，就会向 C4 营地进发，奔向这个海拔8000米的最后一个营地。我们也是祝愿夏老师能够顺利平安的抵达。 没错啊，能够挑战成功。好，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一次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 两位， 谢谢 啊。好，我是大帅， 我是静乔，接下来收听的是听听糖耳朵。 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我相信这个旋律一响起来的话，你们也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